祝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咧就我口水多啊，咁所以今日讲咧，即系一个钟头咧都系cover 到頭先我哋講呢七隻嘅啊！ 誒唔係，多謝你啦，大佬！即係我有好多啲希臘神話知識，其實喺即係你嗰邊補翻嚟嘅。 嗯，係啊。好，嗱，我哋即係閒話少少啦。咁我哋講翻咧呢幾隻嘅公仔咧，其實個關係係咩啊？嗱，最緊要咧就係咧，你而家見到咧喺個鏡頭後邊好核突嗰個咧，就綠色嘅。 係呢度呢只 呢只啦。咁佢頭咧上面嗰只咧。即係如果你唔知道神話咧，咁你唔知係咩嚟啦，你會電咗發。咁其實係蛇嚟嘅嚇。咁阿 Dennis， 你調轉嗰個公仔，你睇睇。嗱，佢呢個咧就唔係頭先好似海神哥咁樣喎，嗰只唔係魚尾喎，呢個蛇尾嚟喎。係。即係佢實際上一條蛇嚟喎，即係如果用廣東話講蛇妖嚟嗰只。 嗯。 嚇。咁呢個蛇妖呢個典故係點嚟咧？咁樣。咁咧佢英文名叫 Medusa 啦。 係。 咁咧就關於佢嗰個傳說咧，其實都有好多不同嘅版本嘅。咁我講一個最即係嚇令人震驚嘅版本， 最黑確喎， 最黑確啦。咁原來呢個女人咧，原本係靚女嚟嘅，亦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呢啲點講啊神嘅女兒啦嚇。咁咧，但係咧，佢又做錯一樣嘢，佢生得太靚，佢生得太靚嘅時候咧。他就被呢個強姦了佢 咩啊？ 海神啊？ 唔係話 你都話唔係啊？ 唔得切，喂，等先。講到呢度咧，原本我就諗住同台長，喂，其實係咪應該要去古羅馬嗰度？但係你話唔係，你話仲有嘢講，我又擺翻出嚟 強姦咗佢。 咁黑 core 都未黑 core 啊？ 係 佢強姦嘅地方咧，就喺雅典娜嘅廟入邊。 雅典娜廟入邊 啊，神佢嘅神廟入邊。 嗯， 咁咧，歷來對於希臘人嚟講咧，即系呢個罪咧，呢種咁嘅行為咧，係其中一個最不可饒恕嘅罪行嚟嘅。 唉，仲有佢搞到阿彌陀，係咯， 喺不適當嘅地方同不適當嘅物體進行性交咧，呢個嚟講係最大惡極。咁但係咧，你會好奇怪就係咧。照今日的尺度咧，佢系受害者嚟噶嘛？佢被海神強姦噶嘛？ 系咯。 咁但系唔知点解当其时嘅尺度咧，佢系被惩罚嗰个对象， 即系有少少似好似即系所谓伊斯兰教。 你诶，千祈唔好咁讲吓，呢、這个就即系超乎我哋嘅知识范围。 长嘴长嘴 啊，唔系长嘴，即系总之我哋唔知嘅嘢，我哋就唔讲啦。 啊 ，OK。 咁但系咧，嗰、那个其中一个版本就系咁样嘅。咁呢个就嚟自后来一个即系罗马嘅私人啦 ，Ovid 佢嗰個流傳嘅版本就話佢喺嗰度被強姦，咁但系咧雅典娜懲罰嘅就唔係海神，可能佢未夠巴力罰海神，就懲罰咗佢。咁原本有靚女咧，將佢變成咧，佢頭髮咧變成蛇， 係 就會全部會咬人。 係 咁，但係咬人咧呢、這個唔係佢即係殺人嘅方法嚟嘅。任何人咧，只要望一望佢個樣咧，都會變成石頭。 係係嚇。 咁後來咧，佢俾即系咩人殺佢咧？咁樣咁另外一個人叫 Perseus， 嗱咁記住頭先我哋第一節講咧，個英雄叫 Theseus 啦。咁呢個叫 Perseus， 即係個尾一樣嘅，但係個前頭咩？咁估計咧個 Perseus 呢個字咧係代表一個嚟自波斯嘅英雄。 嗯，嚇、okay. 啊。咁佢點殺佢咧？佢都即係好似我哋講呢個牛魔王咁樣啦。佢係一個即係洞穴入邊嘅。咁一般嚟講咧，啲人見到佢咧就會死啦，即係變石頭啦。咁但係有個人好聰明。佢拎咗个盾牌入去，呢个盾牌会发光嘅。 哦，呢、這个以前都听过呢、這个。 咁佢就望佢，佢就望到个盾牌，知佢喺边度，有一刀劈咗个头落嚟。 嗯。 咁劈咗嚟个头落嚟之后，跟住佢就还原啦。啊，咁系咪还原翻个靓女？我就唔知啦。 挂咗啦， 系挂咗啦。吓，咁啊，故仔系咁样咯。吓、 啊。哇！但系 即係以前所謂希臘神話啲故事，其實係 hardcore， 同埋係真係神都有七情六欲嘅。 呢、這個就一般我哋讀希臘神話都有咁嘅體驗嘅，就係佢只不過係做一啲比較能力強咗同埋放大咗嘅人。佢有人性嘅弱點，有人性嘅優點，有人性嘅問題。但你講呢啲 hardcore 都未真係 hardcore 嚟嘅，有啲講譬如食人肉啦、染倫啦、人獸交啦，乜都有齊入邊嘅啦。咁啊，睇下 LEGO 會唔會做翻呢啲公仔喺度啊？ 喂，咁其實呢只阿海神都做咗好多呢啲。哇！我又唔想用壞事呢個字形容咯。喂，即係佢又搞到 Minotaur，跟住又整到阿蛇女。 但係嗰個宙斯都唔好得幾多嘅。 佢以前希臘神話啲故事成日都係好多即係搶父王個位嗰啲， 係嘛？係好多好多。因為我相信呢個係反映咗個當其時嗰個希臘貴族社會嘅狀況嚟嘅。 哦， 就係好多譬如父殺子啊、子殺父啊、弑君啊。戀倫啊，應該喺 同性戀咯、啊。不過喺嗰個時候，同性戀其實有啲好正常嘅。 佢唔係同性戀，佢做唔出啲咁靚嘅男性嘅雕塑出嚟嘅。 哦、okay ， 你諗下，全世界有邊個文化係會做一啲咁男性咁靚嘅，體驗到啲男性美嘅畫同埋雕塑？我真係睇唔到。 嗯， 嗱，譬如你見啲東方啲全部大肚腩噶嘛， 係啊，以前嗰啲人全部都係真係肥。肥肥肿肿咁样，唔好似西方 嗰啲。即系你譬如一个对一个男性嘅身体咧，要做到一个咁嘅，即系我哋今日视之为一个美学嘅典型咧，就只有希腊先做到。咁、如果当其时啲男人唔系互相对对方倾慕咧，事实上我唔相信佢哋有呢种咁嘅动力喺度嘅吓。 同埋我听过一个一个讲法，就系、是、其实千几二千年前嘅希腊男人咧、即系男同男之间嘅爱先系真爱、女性只系攞嚟生育嘅。 系啊，佢呢个都可能系嘅，就呢、這个相信喺一般嘅希腊嘅知识分子入边系啦，就。即係佢哋覺得男人咧就比較聰明啲、女人咧就唔係太講理由嚇。咁對於女人嘅嗰種咁嘅愛慕咧，都係止於嗰、那個即係性方面啦，係咪啊？好啦，咁我哋有少少時間，我哋講埋其餘嗰兩隻啦。嗱，未完㗎，咁、快講埋個 Cyclops 啊。 好， 嗱 Cyclops 咧，你講俾大家聽係邊兩隻先啦。 好，首先就擺開少少其他啦，就係呢兩隻啦。 嗱，所謂 Cyclops 係咩意思咧 ？Cyclops 咧？即係嗰個 size 嗰個就係單眼，點解？ 單眼佬 嚇。咁咧 ，Cyclops 咧應該古代嘅希臘神話入邊咧應該係巨人嚟嘅。 嗯。 同埋佢揸嘅武器應該就係好似入邊啲所講嗰啲。 流星錘咯、 唔係呢個唔係流星錘嚟嘅呢個，係純粹一碌棍嚟嘅、 okay ， 一嘢勾落個頭度咁樣呢個係嘛 ？OK。 嗱但係好奇怪嚟咧，以我哋去讀希臘神話咧，我哋即係知道嘅 Cyclops 咧。即是 單眼巨人應該就沒有性別的， 是為什麼會我就心裡有隻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有性別，可能有，但我們不知道，或者即我們沒有觸及到其他相關的其他神話版本。這個 Cyclops 是怎麼來的呢？這個就跟我們第一節講的木馬屠城記那一段有關係的。話說就是木馬屠城記之後呢，大家呢就凱旋迴歸啦，即係打贏咗特洛伊，大家分咗啲錢啊，分咗女人啊，分咗啲裝備咧，即係翻去啦咁樣。咁奪木馬屠城記，奪木馬出嚟呢條橋呢個人咧 ，Odysseus 咧就好不幸啦，就因為咧佢得罪咗海神， 又揾翻出嚟先， 係啊係啊， 唉， 所以咧就流落咗喺嗰個回家嘅路程上面十年啊，十年有家歸不得。咁其中一站咧，佢去到边个地方咧，就系、呢个 Cyclops 居住嘅地方。咁原本咧同埋佢一班同伴，因为佢系一 team 人去噶嘛。咁但系好不幸咧，原来呢个 Cyclops 系食人嘅。 系 吓，咁佢食人咧，嗰、那个即系方法点样咧？就系佢哋初头唔知道呢个单眼巨人咧系食人嘅。咁去到嗰个岛就以为啊，我哋而家冇粮食啊，或者我哋冇食水，就走去。同佢商討啦，想借啲糧食或者水，就跟住就走啦咁。咁咧就俾個巨人氹咗佢自己嗰、那個山窿入邊。咁跟住咧係逐個食嚇，當晚餐。 咪住，Cyclops 算系神啦，定系怪物啊？定系一啲 系神同埋人交配产生嘅物体？ 又系 Minotaur， 系又系 Minotaur 嗰只咁嘅个情况嚟嘅，咁所以佢单眼嘅咁样，佢咧就应该系海神嘅儿子嚟嘅。 哦，哇！海神都搞好多嘢喎，真系 搞好多嘢啦。咁咧就食到咧差唔多做到啊呢个 Odysseus 嘅时候咧，咁 Odysseus 因为好聪明嘅，佢挡一条桥出嚟。 嗯， 佢就话：，诶，你食我唔够味道噶。吃我的时候呢要一起喝酒才行的如果不是不好吃的当晚呢就即大家剩下来的酒控即倒埋晒给他樣其中一样东西他想到怎么做呢就入面落了一些迷药在这 里、oh, 等于我们今天讲的安眠药、 okay. 吃了之后呢这个即巨人呢在个山洞里面睡着了、 mm-hmm. 他睡着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样东西就烧红一支好即系长嘅矛，就一嘢插落佢嘅眼嗰度。 哇！ 咁一嘢插咁咪爆咗啦。佢就即系单眼巨人变咗盲眼巨人啦。 系。 咁但系都唔掂嘅，因为点解咧？佢盲嗰只嗰个山洞系封咗噶嘛。 系。 佢哋入喺入边嘅时候咧，都走唔出嚟啊嘛。咁但系呢个巨人咧，同埋其他巨人都一样嘅，佢哋养羊嘅。 嗯。 咁咧，嗰个 Odysseus 又谂另一条桥出嚟啦。咁佢咧就话即系啲羊咧就喺度嗌啦，就要出去饮水啊。 嗯， 咁咧就嗰、那个巨人就啊，即系佢深爱啲羊咁咧，就开咗嗰个洞穴。 哦，即系有爱心嘅都仲。 佢对人冇爱心，但系对羊有爱心。 O K。 咁咧，佢哋咧全部咧就揽住啲羊啊。 哦。 喺个羊嘅肚嗰度。 嗯。 就佢净系识，因为个巨人好蠢嘅，即系佢天生我哋系愚蠢嘅。 嗯。 咁但系咧。他哋摸不到就放嗰啲羊出，咁佢咗人哋走咗。 咁、 但系走嗰阵时候咧，嗰、那个即系巨人就开始知啦。咁咧就鬼杀咁嘈啦。咁啊问啦，边个你系边个？边个杀我咁样？咁咧呢个 Odysseus 咧，咁呢个就唔好用广东话杀我啦，咁只有用英文讲下。我谂叶文卿点样咧咁啊 ？Nobody kill， nobody attack you。 Nobody attacks you。 吓，咁佢原来嘅意思就话咧。因为佢个人好蠢啊嘛，佢系呢个 nobody 呢个字系一个人嘅名嚟嘅。 哦 ，OK， 吓， 即系 someone attached you 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系啦，佢以为譬如 John 啊，或者佢以为 nobody 系一个人名嚟，咁于是乎咧佢大嗌，咁佢系佢嗌想嗌俾边个听咧？嗌俾佢老豆听， 嗯， 即系海神啊， 嗯， 吓，就想叫佢整死嗰个 nobody 啊，咁但系个海神听唔到，因为叫佢 nobody attack 佢，佢以为嗰个人叫 nobody。 Who is nobody？ 唔系佢唔叫，佢冇人冇人 attack 我，佢以为佢咁叫法。 哦 ，nobody attack 咗 ，OK。 咁呢个就系希腊神话咁讲法啦。但我相信佢系冇一件咁嘅事发生过嘅。 哇，系真系喂，咁即系希腊神话其实啊，唔系即系 LEGO 出 LEGO 都出咗几多 hardcore 嘅嗰啲。 咁细路仔唔知嘅，咁我哋唔喺度讲啲细路仔，佢个介绍书入边佢唔会讲啲嘢噶嘛， 唔会，哇！咁我哋做少少 research 都知道，哇！ 但系你头先譬如我哋讲呢啲咁嘅故事咧，喺以前嘅西方嘅学校嚟讲，呢啲就系小学程度嘅嘢嚟嘅， 嗯， 即系佢哋小学已经接触到呢啲故事嘅， 哇！認真 hardcore 咁、不過你講到好似呢啲巨人啦、其實喺北歐神話，即係又講翻雷神嗰邊啦，佢嘅主要對手都係巨人嚟嘅。咁我就係諗緊，咦，會唔會真係所謂呢啲西方神話都有啲融會貫通咁樣？ 一般嚟講咧，喺東西方嘅神話入邊都有巨人呢一個物體出現過。中國就夸父啦，即係講嗰個人追個太陽嗰個嘛。 好，咁啊，希腊神话呢一 part 就大概系咁先。咁我哋就而家去呢个叫做 罗马， 系啊，古罗马同埋古希腊。喂，咁俾台长睇睇呢几只先啦。 好， 好，咁呢个就系啊 Gladiator 啦， 系啊， 海撒，呢个古罗马 Commander 呢就系士兵仔啦。好，咁而家摆喺前面先啊，攞开先。好，咁啊呢几只，咁讲得古罗马。 咁就自然講埋呢個古埃及噶啦。咁呢個媽咪啦，阿妖后呢個 Pharaoh 就冇話特別邊個，同埋呢個係啦，呢個就係即係嗰啲士兵咁咯。咁其實應該係反轉啊！我上次我 fix 咗唔知 fix 咗啲嘢，其實應該係咁樣攞個盾。係啊，咁上面係代表太陽，下面就係金字塔嘅意思咯。好，咁而家就擺喺眼前先。咁啊，嗱，首先台長上次就同我講啦，同小弟講呢個埃及妖后啊。嗰、那個自殺嘅故事同埋佢同阿凱撒之間嘅關係，咁我就好 surprise 妖后啦，同埋凱撒喺香港咧係冇市場嘅，冇人中意嘅，就好奇怪，係啦。 唔講唔出奇嘅，因為而家嗰個文化唔同三四十年前啦，譬如我哋成長年代，咁我哋會睇過伊麗莎白泰勒嗰個埃及妖后啦，咁套戲後屘有翻拍㗎，咁譬如Shakespeare 咁莎士比亞都有寫過，即係Antony and Cleopatra 咁啊，都有呢個劇本。咁呢個故事亦都頭先同我講希臘神話一樣啦，就係、是、喺西方嚟講，亦都係小學或者初中嘅程度嘅教育嘅內容嚟嘅。咁只不過我相信喺香港就覺得未必呢個公仔本身未必個美感未必足以吸引到夠多嘅即係收集嘅朋友嚇。咁亦都我相信分咗幾類嘅，譬如話你而家 Star Wars 或者係 Star Trek 係如果有出嘅話，咁呢啲一定喺而家係大部分人去。收集嘅嘢嚟噶嘛？ Marvel 啊，同埋 Batman 嗰啲，咁但系都有啲可惜嘅，即系如果你問我啦，我就 我想問多一樣嘢先。譬如如果佢哋而家出 LEGO 出 Marvel 啊，或者出 Star Wars， 佢哋係咪要 license 噶？ 要。 咁呢啲唔使喎，理論上 係噶，其實唔使噶，即系我好似整隻所謂嘅埃及嘅皇后啦。喂，其實我冇 specific 話係邊個啊嘛，但系你從佢即係嗰個形象啊，你會即係估到。佢就係個埃及妖，因為手上有條蛇啊，同埋係啊，咁好似 呢個就係我哋講嗰個佢收尾佢戰敗之後佢自殺嗰個過程咯。咁但係如果你單睇你其實唔明啊嘛。譬如話你嗰個細路仔佢唔知道呢個典故，咁佢就疑問就係點解生住只蛇咧咁樣。但我覺得呢個唔重要嘅就係、是、整體嚟講咧，其實你就想睇啦，就係、是、個整體嗰個公仔嘅美感。同埋咧，佢能唔能夠同嗰個收藏嗰個人有一定嘅共鳴？嗱，咁我覺得譬如 呢個好重要，係 嗰個木乃伊就會比較大鑊啲，因為又唔靚啦，又好似咩 木乃伊我都覺得麻麻嘅。 但係咧，佢最重要一樣就係、是、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你如果譬如話儲個公仔咧，你係想儲一個系列嘅。譬如如果你話我要有一個埃及妖后，咁我又想要埋曬其他啲同一個。category 同一個系列的公仔，咁都唔怕儲埋咯嚇。 咁喺即係 LEGO 人仔系列啦，就其實都我又唔可以話好諷刺嘅。咁但係你睇羅，即係關於古羅馬系列嘅人仔，其實得四隻嘅啫。咁啊，古埃及亦然啦，都係得嗰四隻。咁我覺得，咦，即係 嗱，但係你要記住，其實佢哋唔同時代嘅。嗱，呢個點解咧？最早嗰個咧就應該喺上面嗰度啦。就是咧嗰個法老同埋嗰個木乃伊 ，Pharaoh 係啦係啦，咁呢個咧就講緊就係個法老咧，即係除非佢係埃及妖后嗰個年代，否則一定係即係比佢更加遙遠。 哦，佢就係咯，佢呢度就冇 specific 話佢究竟係邊個 Pharaoh 咁樣。係啊，咁但係你第一個記住，佢手上嗰揸住嗰條蛇嚟嘅。嗰條蛇咧， 你指呢、這個？ 係啦係啦，你睇到啦嘛呢度。咁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典故，亦都應該話咧，其實佢揸住嗰個係一個權杖嚟嘅。因為權杖咧就有可能咧涉及到就係當年咧呢個摩西佢要帶猶太人出埃及嘅時候咧，佢要同嗰個法老嘅即係手下要鬥嗰陣時候咧，就掟嗰條杖出嚟變蛇嘅。咁就鬥邊個法力高啲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個典故咧就應該嚟知道。咁但係如果你一般睇喺歷史書或者係一啲繪畫入邊咧，嗰、那個法老揸住嗰隻棍嚟嘅，只不過啲棍咧喺某啲情況之下會變蛇，咁佢揸住呢個權杖咧，其實有兩邊噶嘛，係嘛？咁而家呢個形態就唔係咁樣嘅，但係我就相信咧，如果揸住一條咁嘅蛇咧，那個吸引力就會大過得嗰兩碌嘢咯，真係係 嘛？OK， 咁係咯，即係講到。 不过都系嘅，即系如果好似你咁话，冇好 specific 话呢只 Ferro 系咩咁，即系对于 LEGO 嚟讲，我谂简单啲嘅。咁但系我就系、是、即系嗰阵时见到只海萨，咁尤其是佢嗰、那个，我俾你睇下嗰个文上面啦，佢咪写住 I come 嗰个咩啊 ？I saw、 oh, okay, okay. I come。 嗱呢个咧就咁样，這個、呢个咧就 Vandy Vidi Vici。咁嗰個英文翻嚟就係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我嚟到，我見到，我就征服。咁呢個係應該係佢講過嘅。咁但係嗰個原文嘅拉丁文咧就啊，即係有頭韻啊嘛，全部 V 字頭啊嘛。咁呢個就令到人咧好容易記得咯。咁呢個就係佢著名嘅 quote 嚟嘅，即係佢嘅名言嚟嘅嚇。咁你即係喺佢手度咧，你好肯定啦，呢、這個一定 係呢、這個就肯定係佢啦。 嗱，呢個就唔會有任何嘅存疑啦。 O K 嚇，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問題，即係呢個系列都即係大家要清楚啦。其實佢哋應該不處於不同嘅時代嘅。喺海曬嗰陣時候，其實應該係冇鬥士嘅，冇 Gladiator 嘅。呢個就後來嘅事嚟嘅。 哦 ，Gladiator 就好似而家摔角手咯，其实好睇唔好食 喎。系啊，即系佢哋咧就喺单打独斗嘅时候咧就好犀利，同埋咧通常佢哋系奴隶出身嘅，即系佢打败嘅。 呢张 系啦系啦，但系咧佢哋传说咧就系上到战场嘅时候咧就唔系好打得嘅吓。咁啊喺古罗马咧就发生一个好大型嘅即系起义嘅事件咧，其实就嚟自呢班 Gladiator 啊。咁我哋喺嗰个 Trumbo 嗰集啊，荷里活黑名单集咧就讲过就系咧。入面佢一個寫嘅劇本叫 Spartacus 啦，風雲群英會咧就講呢班嘅死義嘅情況啊嘛，咁另外咧喺即係隔離嗰兩個咧就一個咧就係所謂 commander 啦，即係羅馬嘅兵團嘅呢個司令，或者係呢啲所謂咩啊長官，咁隔離嗰個咧揸盾牌嗰個咧就係士兵嚟嘅， 都真係做得好似喎， 係啊係啊係啊嚇，咁佢。都俾心機啦，譬如個斗篷咁樣，咁佢都做到啊，好市正啦嚇。咁、但係同埋睇埋咧，就係嗰、那個佢嗰個頭盔同埋，即係睇第一節我哋講希臘嗰個頭盔有少少唔同嘅。 你指希臘神啊呢、這個 係啦係啦係啦嚇，個顏色同埋嗰個造型咧都有少少分別嘅嚇。咁、你要睇埋咧，就係、是、其實佢好細緻嘅嗱，你調轉嗰個俾佢睇睇。 你指呢、這個？ 两个一齐调转，唔系， 全部 调转。你睇翻后边嗰度，佢有块嘢突出嚟嘅。 你指 系啊？ 哦，其实系个头盔嗰度。 系啊，喂，嗱，你调转嗰个阿天尼嗰度冇噶。 哦 ，OK， 系嘛？吓，咁呢个亦都事实上系佢嗰个当其时嗰个规格嘅嗰个 要求 要求嚟嘅。 吓 ，OK， 哇，真系跟足，即系以前嗰啲，即系历史。常參照 咁啊 ，OK。 同埋咧，睇下佢嗰個盾牌本身咧，佢唔係圓形，佢四方形嘅。 呢、這個 嚇嚇，呢、這個亦都係佢當其時羅馬嗰個盾牌嘅造型嚟嘅。同埋咧，佢應該係及身嘅。 及身意思即 係嗱，呢、這個亦都有佢個典故咧，就係、是、咧以前咧羅馬咧有一個陣嘅，就如果你睇阿及英雄嘅時候咧，佢一幕咧就係講當其時佢哋點打嗰個埃及，就係、是。成班羅馬士兵走埋一堆，跟住咧就係、是、啲盾牌咧，全部保護曬自己嘅，上邊都保護埋嘅， 就冇罅， 冇罅。但係佢中間有個窿嘅，可能呢度都有嘅，就係俾佢隊嗰支矛出嚟嘅。 哦， 咁咧就成班人咧逐步喺度向前行嘅。 嗯， 咁所以如果佢嗰個盾牌太短嘅話，佢就做唔到呢個效果咯。 哇，係呢、這個就哇，咁其實咁講，佢 LEGO 真係每做一個歷史，即係咁嘅歷史價值嘅人仔，係真係參照過，唔係真係嘻呵蟹咁、 啊。你呢句説話就唔應該咁講，你話嚇、啊，我哋都知道咧 ，LEGO 一定係做到，唔需要懷疑嘅。話佢賺多錢，佢求其咁就唔會做到今日咁嘅咩啦。嗱、啊，即係呢啲嘢咧就唔會死錯人嘅。係，你一間公司咧，佢做咗咁多年，佢到而家都仲有一個咁嘅聲譽咧，佢後邊咧必然咧對嗰個產品嘅。品質的控制咧係相當之嚴格。咁對於呢啲皮公仔嚟講咧，佢其中一樣嘢咧，我哋要求就話：喂，就算你幾細個都好，或者你啊嗰、那個成本唔係太高都好，所有嘢咧其實你要做翻少少 research，要喺我哋嗰個能力嘅考據範圍能力之內咧，你做到最好。 咁我好相信佢係做呢樣嘢嘅。咁如果有啲地方，譬如我哋考據唔到嘅，舉個例，譬如話呢個邊度堂咁究竟係咩嚟咧？我哋唔知咁樣咧嘅話咧，咁我哋都用盡量利用我哋嘅常識同埋我哋嘅邏輯咧，去估計大概應該係點樣。 哦、 就唔可以求其去做，因為咧 LEGO 咧就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山寨廠嚟嘅。 哇，好多假嘢，你知唔知道？即係大陸嗰邊， 啊、 多到你唔信。 係啊。 咁啊，係咯，即係講到，其實講到 LEGO 咗好多都可以講 嘅。 嗱， 我總結一句啦，即係日後嗰啲可能阿 Dennis 自己都要花啲時間走去做下少少即係研究。咁啊，同大家嚟分享。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家長咁，你有個小朋友講緊，譬如話佢六七歲或者七八歲咁樣，咁我覺得頭先譬如我哋講嗰啲啊，咁你可以刪除咗啲 hardcore 嗰啲啦，就講啲古仔俾佢聽，就等佢去了解一下呢、這個即係、就是、公仔係點嚟嘅咯，係嘛？咁佢睇下佢記唔記得入邊嗰啲故事嘅具體內容咯， 即係從呢個 LEGO 睇歷史咁樣 去咯。 我就其實我挺開心的，即係冇估到 LEGO 哇，即係出咁多呢啲有歷史價值人仔，林肯啦，又譬如林肯呢啲啦，可以擺唔擺出嚟俾你？ 擺咗 啦，譬如林肯啦，可唔可以 zoom 大嘅？唔該啊。係咯，即係我係真係冇諗過，哇 ！LEGO 會出林肯，就會出到咁似。佢手上嗰個牌就係嗰、那個人。 Get this back address。 系呢个 演说， 中文诶，广东话翻译系咪叫盖茨堡？因为我有时都搞乱晒，真系 呢个系啊， 系咯咁。 哇，考我眼力啊，真系除咗眼力喺度，哇，一大我真系。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咁下边冇噶啦，呢个系啊，肯定系。 系 咯，即系 four score seven years ago 就四十七年前啦。 咁啊，系咯，即系。真係冇諗過 LEGO 會出咁多咁有歷史價值人仔，即係嘅人仔，Shakespeare 都係啦。咁啊，其實要講咧就真係有排講嘅。咁但係就係咯，你話一集就絕對講唔曬嘅。誒，可唔可以翻大鏡先？唔該啊。咁啊，係咯，今日就好多謝台長啊。 仲有兩分鐘，你冇買完。我哋要堅持啊！我哋要準時先收工啊 ！OK， 好嗱，就呢批公仔咧，以你自己計咧，齊未噶？ 我中意嘅就齊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其實佢嗰啲人仔系列仲有出好多其他人仔嘅咩包括嗰啲咩警察啊？ 唔係，但係我意思係話咧，嗱，而家呢度咧嗰個人嘅。呢啲公仔嘅 有歷史係有歷史價值嗰啲 神話啦，歷史啦，咁係咪呢一個咁嘅系列就喺呢度齊曬？ 對於我嚟講係嘅，齊曬嘅，即係譬如我要知道希臘神話嘅，嗰啲齊曬啦。我要古羅馬、北歐神話嘅、關於美國嗰個建國史嗰啲都齊曬啦，係啦。咁其實佢嗰個人仔系列就唔會即係。我睇个势就没完没了啦，系啦，佢一路系咁出落去啦。咁我亦都相信。 但系佢而家佢嗰个即系公司嘅策略系点咧？譬如话佢嗱，而家我哋譬如见到咁样，咁你近排 Marvel 啊、Star Wars 啊、Star Trek 嗰啲，哇，去到咁劲，我谂佢都唔系太想喺而家呢个阶段去推太多呢一类咁嘅。 系呢个算系即系我谂 冷门 LEGO 嘅嗰啲 Star Trek 系啦， 冷门啲。 即系佢，我记得佢2005。我定2007年，佢嗰陣時已經講過，而家 LEGO 已經係一件商品嚟噶啦，即係以即係講真，喂，再商言商咁，梗係商品啦。但係我以前個年代，你買 LEGO 咧，其實就真係冇咁嗰啲叫冇咁貴，係冇咁上，係你而家就會聞到嗰陣，我又唔好想銅臭味呢個字，但係就真係貴咗好多咯，係啊，咁。你話好似玩到呢堆有歷史。价值的人仔就暂时齐晒咁咯，系咯，亦都你唔知道即系佢会出到几耐啦，咁样咯，系啊。 我谂嗰、那个系列咧，佢亦都唔会止呢度嘅。譬如话你到呢啲 Marvel 啊，到呢啲而家好盛行嘅公仔，佢个销量下跌嘅时候咧，佢又会出行翻呢翻去平衡翻嘅。 佢 Marvel 嗰啲咧，即系譬如有嗰啲叫咩有 theme 嗰啲其实有 contract 嘅，即系可能每一两年就要 renew 一次 啊。系啊， 咁但系喂，你出呢啲你唔使 renew 啊嘛。 唔系啊，我系觉得有阵时啲嘢好讽刺嘅。譬如话你话雷神咁样， 女神，即我不知道啦，那個版權應該不是一個個漫畫公司的嘛，大佬，那個是神話嚟噶嘛。 佢這個雷神就是根據即係 Marvel 嗰個嘅，係啊係啊。 咁佢做咗個形出嚟，你咪呢嚿嘢可以咩？但係雷神本身冇，應該冇版權嘅，我覺得。 係冇咁，即係。對於 LEGO 嚟講，我諗反而冇版權嗰啲，佢哋先可以舐得最盡。 係、啊， 即係你有版權嗰啲，好多都要即 係。係啊，要分，啊、即係簡單嚟講，就大家要分錢嚇，咁、啊、就唔會啊嚇。好，咁我哋今日差唔多啦喎嚇。 係咯係咯， 雖然好多嘢仲未講，咁啊，下次留翻俾 Dennis 同大家一齊分享啊。 好，今日就 唔該曬，多謝曬，拜拜。